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被爱，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晚我哋要介绍嘅呢一部作品咧，括住话系俾正经人睇嘅无聊喜剧、哦。 系啊，呢、這个作品真系唔讲得少啊吓，因为佢个名咧就叫《不可儿戏》。今日我同阿秋婷都要正经少少咯，我哋今晚呢、這个就系英国著名剧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 的喜劇作品啦，原著就是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可能大家都聽過啦。王爾德如果大家一時之間醒唔起佢有咩其他作品呢，要諗返自己細個嘅時候可能會睇過嘅 The Happy Prince 啦，快樂王子啦，即係嗰個王子嘅像將自己全身嘅寶石啊黃金去救窮人嗰個快樂王子。仲有呢，如果比較文藝少少嘅呢，你可能會聽過就係杜林格雷的肖像啦，都是王尔德的作品。戏剧方面呢，亦都有好著名的一个叫做少奶奶的扇子啦，或者佢原著就叫温特米尔夫人的扇子，仲有沙洛美啊，或者是理想丈夫等等。呢啲嘅作品呢，有人认为唔及我哋今晚要介绍嘅呢个不可儿戏或者是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呢咁出名。佢亦都变成过好多嘅电影啦，搬上舞台嘅次数呢多不胜数。秋婷你都好似睇过好几次是吗？ 是啊，2004年的时候原来我们不约而同地看过香港话剧团的《不可儿戏》这个版本。 是啊，那一会我们都可以重温里面很多精彩的片段。不过可能呢听众你听到就是说啊，这个剧名呢叫做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直译应该呢就是 Earnest。 诚实最重要嘛。 是啦、啊、你可以说 Earnest， 如果解做诚实呢就是说认真诚实的重要性。或者是 Earnest， 如果是一个男仔名啦，就是说要做 Earnest 的重要性。但是怎样呢都跟不可儿戏呢好像有些差别。那我们就先讲讲这个翻译先。那我们今天当然看的就是一个中译本，译者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诗人余光中先生。这个剧本呢讲两个都自称叫做 Earnest 的人。刚刚亦都有两位小姐呢都因为这个这么迷人的名字呢而喜欢了他们。但是呢另外又一语相关，好像我们刚才讲咁咧 ，Earnest 可以解做做人诚实认真，所以咧剧中嘅两个男主角咧，偏偏就好讽刺地咧，都唔系几认真嘅人啊！佢哋都系一个有双重身份嘅人，呢、这个语带相关咧，就真系唔系好容易咧译得好噶。所以翻译家余光中先生咧就决定完全抛开呢个相关语啦，就从呢一个喜剧嘅副题嗰度入手，就系、是、秋婷你头先所讲嘅 A Trivial Comedy for Serious People， 即系话一个无聊的喜剧是给一些认真的人看的。给认真的人看的无聊喜剧，不如就索性用了另一个一语相关，就是我们看一场无事生非的喜剧。但是这套戏呢就叫做不可儿戏了，就是从那个意译那里入手呢处理了这个这么难搞的 earnest 的相关语。我觉得这个题目呢也都说明了我们现在看好通行也都成为佳话，很多翻译是作为教材的余光中这个译本呢，它都是抛开了很多语言上面的限制。因为大家都知道王尔德呢妙语如珠这样呢，在他的剧本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相关语啊、语言的游戏啊等等呢，只可以在英文里面呢是完全是呈现到出来。咁翻譯家呢好多時就需要一啲膽識啦、博學啦，即係譬如話你用返中文嘅成語去做對等啊。淨係我哋諗下英間 Earnest 個名下中文點樣譯呢，你就會知道要花好多嘅心機啦。咁所以呢其實睇王爾德嘅喜劇原著英文版可以原汁原味啦，但其實睇中文呢你可以領略埋文學翻譯嘅好多神來之筆呢，亦都係相當有趣嘅。 係呀，所以呢當年呢我哋睇呢一個香港話劇團嗰個舞台版本嘅《不 可兒戲嘅時候咧，都會讚歎咧，即係余光中佢嘅翻譯啦，同埋導演楊世鵬當中文本有啲修正啦。咁我會覺得啊，翻譯劇咧好多時我哋睇嘅時候都會有一啲障礙，就係、是、都會覺得個翻譯令到我哋會覺得哎呀，好唔能夠感受到當時嘅氛圍啊，或者未必能夠好投入。咁但係呢一個戲咧係絕對冇呢個問題嘅， 係絕對冇呢個問題。可能劇團亦都好出色啦，演出嚇，即係中國人，但係著曬啲維多利亞時期西洋嘅服裝，咁我哋又覺得好自然。咁而故事嘅背景啦，或者呢个戏剧嘅背景啦，咁我哋都讲下啦，就系、是、维多利亚时期嘅英国。咁喺开场嘅时候咧，就系、是、一间伦敦嘅公寓，一个上流社会嘅公子阿根能。阿根能咧就喺度弹钢琴嘅，开始觉得几无聊吓，即系呢个一开场就系讲一个男主人喺度弹钢琴，然后咧佢就问佢嘅仆人，头先有冇听到我弹琴啊？咁个仆人就话，偷听人哋弹琴咧就唔系好君子嘅行为。阿根能就话啊，咁就太可惜啦，因为我弹嘅钢琴咧就唔系跟足嗰个乐谱嘅，其实有一啲自由嘅发挥，因为跟足嘅乐谱咧就人人都可以。咁其实个意思咧，搞咗咁耐就系话。其实呢个主角咧，头先就弹错咗，咁所以佢就为顾面子咧，就想问下个仆人，你有冇听到佢弹错啦？咁样，然后咧个仆人就话冇。咁但系咧呢一段嘅好似无聊嘅开场咧，其实我哋已经为咗成个剧咧定咗调啦，即系话即将睇嘅咧，唔系一啲乜嘢历史大事啊，或者系一啲好重要啊、好沉重课题嘅主题嘅。之后咧有人嚟造访作客咯，咁原来咧就系呢一个上流社会嘅公子阿根能嘅好朋友 Jack 杰克咧就嚟到呢一度啦。杰克之前咧见过阿根能嘅表妹关多林嘅，即刻爱上咗佢啦。但系阿根能咧就唔系好睇好呢段关系嘅，原因咧佢就卖咗个关子，就话我就唔认为咧你会成功可以同我个表妹关多林求婚噶啦。因为嗰日咧杰克本来系谂住有机会同阿关多林求婚，阿根能就话你要求婚嘅话咧，你必须要澄清咗一件事先，要搞翻。清楚边个系西西里啦？讲完呢个西西里之后，杰克咧即刻就话边个西西里啊？我唔识边个西西里。阿根能就话你唔好扮嘢啦，即刻叫个仆人入嚟。唔该你将杰克先生上次嚟我哋屋企留低嗰个烟盒咧攞出嚟啊，有啲嘢要问佢。咁然后咧就展开咗一段非常有趣嘅对白，并且咧开始点咗题，就系、是、究竟 Ernest 呢一个戏剧嘅主角系边一个人啦？不如我哋而家先嚟听一听呢段咁精彩嘅对话。 华先生上次食饭跌咗喺吸烟室嗰个烟盒，你帮我攞过嚟啊！ 系先生， 你系话我个烟盒一直喺你度？天啊！你做咩唔早啲同我讲啊？急到我一直写信俾苏格兰警场，我几乎要悬重赏啊！ 哎哟，你真系悬咗赏就好啦，我啱啱特别穷啊！ 咁既然啲嘢都揾到啦，重赏有咩用呢？ 坦白讲啦，我觉得你咁样呢未免小气咗啲喎，认真。不过唔紧要啦，我睇咗里面嘅题字，发现呢样嘢根本就唔系你嘅。 喂，梗系我㗎啦。喂，你见到我用呢个烟盒几多次呀？何况你根本冇资格睇入面提嘅嘢，偷睇私人烟盒太唔君子啦喎。 咩应该睇，乜嘢唔应该睇，都要一板一眼咁规定，简直係荒谬。现代文化有一半以上都要靠唔应该睇嘅嘢㗎啦。 呢个我明白，但係我依家呢就冇諗住讨论咩现代文化，呢种话题本来就唔应该私底下傾，我淨係要返个烟盒啫。 好啊，但係呢个唔係你嘅烟盒喎，呢个烟盒係一个叫西西丽嘅人送嘅。而且你头先话你唔认识边个叫西西丽喎？ 好，咁我就话俾你听，西西丽咧咁啱就系我阿姨嚟嘅。 你阿姨 系啊？呢个白姨婆都几吸引嘅。佢住喺通桥井嗰度啫嘛。你嗱嗱临俾翻个烟盒我啦，阿吉。 但系如果佢真系你阿姨又住喺通桥井嘅话。点解佢要自称系小西西丽呢？挚爱的小西西丽敬赠。 哎呀，哥啊，咁有咩大不了呢？咁有人嘅阿姨生得高大，有人嘅阿姨就冇咁高大。咁呢啲嘢阿姨自己话事㗎啦。唔通你諗住个个人嘅阿姨都好似你个阿姨咁喇喎？简直係荒谬。哎呀，唔该你做下好心。俾翻个烟盒我啦， 好啦好啦，但系点解你个阿姨要叫你做叔叔呢？ 挚爱的小西西丽竞争给好叔叔杰克。嗯，我赢，做阿姨的生得娇小都无可厚非的，但是做阿姨的无论身材大小居然要叫自己外甥做叔叔，我就不是这么明白啦。何况你根本不是叫杰克吧，你叫任真啊。 我的名字不是叫任真，是杰克。 啱啱听过咧，由黄以德嘅作品《不可儿戏》嘅一个选段啊，咁喺呢个选段入边，我哋听到咧，其实都几无聊嘅，即系阿吉文同阿杰克咧，即系要攞翻一个烟盒。点解要花咁多时间或者精力喺度兜圈呢？ 系啊，虽然话好无聊，但系世界上好多好笑嘅嘢咧，就系要无聊先至好笑。我唔知秋婷你睇嘅时候点啦吓，我为咗做节目再睇翻呢一段嘅时候咧，我都喺深夜自己嘅屋企里边咧睇到咧系非常之眉飞色舞啦，同埋系笑到停唔到嘅。点解烟盒呢段咁重要咧？同埋我哋头先听完好似系无聊嘅对话，但系咧就系揭开晒呢个故事嘅序幕。咁话说咧，阿根廷咧攞咗呢个杰克嘅烟盒啦，睇到咧里边咧就有一句说话，写住一个小嘅西西里送给佢亲爱嘅杰克叔叔，奉上温柔嘅挚爱。而阿根廷所认识嘅杰克咧，其实一直咧都系叫 Ernest， 即系佢哋喺伦敦认识嘅时候咧就冇杰克呢个名嘅。咁所以咧头先嘅对话里边咧，佢首先套取你系叫杰克定系 Ernest 咧，咁然后咧再问佢呢一个俾阿杰克嘅烟盒。点解系由西西里所送嘅咧？西西里系边个咧？咁讲初初杰克咧就话：，唉，我阿姨啫，阿姨送俾我嘅。咁呢个姨妈好似一个冇咩问题嘅人啦。咁但系阿吉能咧就再套取佢哋就话：，咁你个姨妈点解会自称系小西西里咁可爱嘅咧？咁然后阿杰克咧就系话：，有啲姨妈就长得高大，有啲姨妈就身材娇小。咁呢个系姨妈自己都控制唔到嘅事啦。点解你系要咁追问呢？快啲俾翻个烟盒我啦！咁然后佢再唔罢休啦吓，咁阿根廷就话咧，虽然你嘅姨妈可以娇小，但系你嘅姨妈都冇理由会叫你做杰克叔叔啩。最后杰克就唯有和盘托出啦，讲出佢自己嘅双面人或者两面人嘅呢一个身份。咁原来咧佢就真系唔系姨妈送嘅，而系佢咧担任监护人嘅一个侄女 Cicely 送俾佢嘅。咁点解会系咁咧？就系 Cicely 嘅父亲去世咗之后，就系由杰克咧做监护人。咁而杰克咧觉得做监护人咧系一件好拘谨嘅事吓，因为你要做一个榜样俾年青嘅一辈睇。咁所以佢喺乡间做 Cicely 嘅监护人嘅时候咧，就成日要道貌岸然。但系佢又想有另一个比较自由嘅身份，就可以喺伦敦城市嗰度玩啊。咁所以咧，佢就同乡下嘅人讲咧，就话佢喺伦敦咧有一个挥霍无度嘅弟弟叫做 Ernest 嘅，成日佢都要去接济呢个虚构嘅弟弟啦，或者佢搞咗啲咩事情咧，佢又要去帮手，咁就要经常入伦敦。杰克咧要离开 Cicely 去伦敦嘅时候咧，就会用 Ernest 呢一个理由去做嘅。咁而去到伦敦嘅时候咧，就自己用咗 Ernest 呢个名咧，结交唔同嘅朋友。咁啊，当然亦都识到呢一个阿根廷啦。最后咧，佢更加识埋阿根廷嘅表妹关多林，咁就希望同佢一齐交往，并且向佢求婚。Ernest 嘅名咧，头先都讲过啦，就系呢一个不可儿戏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 呢套戏嘅主角，而且系喺题目里边点提嘅。咁究竟我哋点样将一个名既系表现诚实认真，又叫做 Ernest， 即系呢个语带相关嘅呢个特色咧？点样喺中文里边表现呢？咁我哋就要欣赏下余光中嘅翻译啦。余光中咧将呢个 Ernest 嘅名咧，佢当然咧就系要揾翻个中文嘅替代啦，叫做任真。任真听落都几似中文嘅一个名啊，姓任嘅任咁。 国语味认真 系啦。就国语直情的读音都一样啦，咁啊边个先系认真呢？就系、是、好重要啦。另一个主角头先我哋讲緊嘅阿根廷啦，听完阿 Jack 嘅讲法之后呢，就话其实我系好明白呢一种做两面人嘅心态。正如我啦都系一样，有一个经常生病嘅病人呢，系要我去出诊去睇佢㗎。咁有时呢想逃避一啲社会嘅责任啊，或者想趁周末呢出去休息一 下咧，佢就会呃佢啲亲戚朋友，就话咧我有一个虚构出嚟，佢当然佢唔会话俾啲朋友听啦，就系、是、有一个病人就叫做梁冕人吓，咁呢个就系余光中嘅翻译啦。呢个梁冕人咧就成日都患咗好重嘅病啊，成日都有急症，咁就要随时咧分身咁样咧离开去睇佢，咁就可以咧避过咗好多佢唔希望喺伦敦嘅社交。咁所以咧两大男主角阿 Jack 咧同埋阿根能咧都系有一个双重身份。讲完之后咧又有客人到咯，就系、是、巴夫人同埋关多林啦。头先讲过啦 ，Jack 咧就系好想同阿关多林求婚，佢亦都系阿根能嘅表妹。仲有一个一出场你就一定会忍唔住笑，佢开口咧你会更加笑到唔停嘅巴夫人吓 ，Mrs. Bracknell。咁呢两个人物嚟到嘅时候咧，当然杰克见到就好开心啦，就去到阿根能嘅屋企。巴夫人咧见到杰克嘅时候咧，就唔系太过热情，即系比较冷淡。咁佢反而咧净系同自己嘅医生仔讲嘢。而呢个医生咧，阿根能咧啱啱就婉拒咗呢个巴夫人，就话佢本来周末就有一个 dinner， 即系有个晚宴就想佢出席。咁但系咧，阿根能就话：，唉，唔好意思啊，我嘅长期嘅病人啊，系梁冕人咧又患病啦吓，咁佢咧可能嚟唔到啦，我要去睇佢。咁然后咧，巴夫人咧就一开声就好好笑，我觉得。就有啲不满啦，因为佢好希望佢嘅医生咧可以喺社交晚宴度咧帮佢充撑场面啦，又讲到即系阿根能对音乐比较认识咧，希望帮佢咧决定嗰啲音乐嘅节目。咁啊，听到呢个梁冕人又病嘅时候咧，呢个巴夫人就话：，哎呀，阿吉啊，我觉得呢位梁冕人先生咧，到底要死定系要活咧？其实到而家咧，应该下定决心啦，唔好再咁样犹豫不决啦。其实呢个梁冕人先生咧，就系虚构出嚟嘅病人啦，但我哋见到呢位贵族夫人咧，对于其他人嘅死活咧，佢都系讲得好客气，但系咧其实就系好无情啊。咁然之后咧就话佢成日咁样三心两意咧，简直系胡闹啊！而且我亦都唔赞成嗰啲新派人士咧一味去同情啲病人，呢种态度其实都系病态，因为无论什么病咧，都唔应该鼓励别人继续咁样生落去嘅吓，即系话啲病咧应该速战速决，健康咧系做人嘅基本责任。呢位阿姨咧，充分表现咗王尔德所描写嘅嗰个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吓，大家咧都好高贵啦，道貌岸然啦，咁样去讲长篇大论嘅一啲道理，但系背后咧其实系非常之刻薄 heartless 吓，有人咁讲啊，即系冇咩同情心嘅。呢一个巴夫人啊，喺剧里边经常都有呢啲好出位吓，或者系非常之好笑嘅。咁最后咧，佢就话：我只系能够恳求你叫嗰位梁冕人先生做下好事啦，唔好成日拣星期六嚟发病，我就感激不尽啦。咁啊，讲完之后咧吓，终于咧就轮到阿 Jack 咯，嗰位向佢嘅女儿关多林咧，就系、是、希望打主意向佢求婚嘅人。咁其实关多林咧，亦都系一早咧吓，即系都被阿 Jack 吸引，谂住咧接受佢嘅求婚嘅。但系 Jack 咧喺关多林嘅眼中咧，其实佢唔系叫阿 Jack 嘅，佢喺伦敦嘅名咧叫 Ernest。咁所以咧又开始咗一段咧好有趣嘅对话。咁就系 Jack 见到关多林嘅时候咧，就不断去讲呢一个爱慕之情啦。咁关多林话：我其实都系好中意你嘅，尤其是你个名啊！我觉得你个名咧，即系将全世界啦最幸福嘅女人可以拥有嘅丈夫嘅名咧嘅好处咧，集中晒一身，极尽去赞美佢呢一个名啦。咁但系咧，搞到 Jack 咧浑身不自在咁样啦，就系话如果我叫 Jack 会点咧？咁佢话 Jack 就完全不入流啦。喺呢个时候咧 ，Jack 正喺度盘算紧系咪应该要再次领洗改过个名嘅时候咧，巴夫人就出现啦，就系话：诶，你哋喺度做乜嘢？咁然后咧，佢个女就话：啊，佢即将要向我求婚啊！你俾我哋讲完先啦。咁然之后佢就话：绝对唔可以！即刻咧，巴夫人就对阿 Jack 咧就查家宅啦，咁啊拎住咗本簿出嚟吓，要睇下佢符唔符合做佢女婿嘅啲条件啦。咁啊好坦白咁同佢讲，佢话你咧其实喺我嗰啲适合做我女嘅丈夫嘅名单上边咧，你暂时就系不入流嘅。咁不过咧，如果有一啲其他嘅状况，咁我都可以做一啲调整嘅。咁然后咧就做咗好多 问卷调查， 系啦。咁譬如佢嘅收入啦，佢嘅物业啦等等，每件事咧都似乎差唔多嘅时候咧，最重要一点啦，就问到佢嘅出身啦。咁阿 Jack 就话：啊，好可惜，我系双亲都唔喺度啦。呢句咧又出现咗巴夫人一个令我笑唔停嘅一个经典嘅对白。咁啊，又系语带相关嘅。巴夫人一听到就吓、啊，你双亲都 都唔喺度，咁啊好惊讶啦。佢就话失去咗父亲或者母亲，华先生或者可以讲系不幸，但系双亲都失去嘅话，就未免太大意啦。咁呢个失去双亲咧，其实英文里边 lost his parents 啊，咁就系一个讲法。咁但系佢将个 lost 字咧睇成我哋好似大意跌咗啲嘢，丢失咗唔见咗咁啊。咁不过都唔紧要啦，吓讲下你爸爸系边个啊？吓令尊嘅出身究竟系嗰啲商业世家还是系贵族啊？阿 Jack 咧就好坦白咁讲，佢就话其实预期话我失去双亲咧，不如就系话我双亲失去咗我啦，我系执翻嚟嘅。咁呢个巴夫人当然弹起啦，吓即系佢冇办法可以接受吓一个来历不明嘅人做佢女婿。咁然后咧就阿 Jack 再讲咧，佢咧系喺 Victoria Station 吓维多利亚车站里边咧衣帽间嘅一个手提袋里边，俾一个善心嘅人执翻嚟。执完翻嚟之后咧，呢、这个其实就系佢做监护人嘅嗰个西西利嘅爸爸。咁然后佢去世咗之后咧，佢就继续做西西利嘅监护人啦。阿巴夫人听到吓、啊，原来你嘅身世，无论你而家有几多钱都好啦吓、啊，竟然系一个手提袋里边嘅 B B。咁佢就再一次发挥佢嘅妙语连珠嘅能力啦吓。巴夫人就话呢件事。唔使再傾㗎啦，同我冇关系㗎啦你。佢话因为你唔会觉得我会将个女嫁俾你，然之后呢我哋就係将佢嫁入去一个维多利亚车站嘅衣帽间，然后同一个手提袋去做亲家嘛。咁然后呢绝尘而去啦，同阿关多林。咁阿 Jack 呢仲未放弃嘅，亦都諗住呢要快啲去解决 Ernest 呢个问题啦，重新改名啦。那边商呢喺旁边听到呢个咁有趣嘅一幕嘅阿根能呢仲好讽刺咁样弹呢个分进行曲咁样送走佢阿姨之后咧，同阿 Jack 再去讨论究竟呢件事可以点解决。咁阿 Jack 就话唔关你事噶啦，我自己会解决。仲有，请你咧千万唔好打我呢个被监护嘅少女嘅主意啊！就系、是、呢个西西利吓，佢只得18岁啫，而且系非常之漂亮。咁佢唔讲啊，又自可啦。讲咗阿根能啊，点会放弃啦？咁阿根能咧喺佢偷听 Jack 同阿关多林喺度讲嘢嘅时候咧，偷偷咁样抄低咗阿 Jack 喺乡间嘅呢个地址。咁然后呢就开展咗第二幕啦。咁第二幕呢去到呢一个郊外，就係、是、Jack 做监护人嘅呢个地方，西西利住嘅屋企啦。阿根能呢当然就係不甘后人啦，就自己整装待发呢，先阿 Jack 一步去到佢嘅屋企。咁然后呢就係、是、以阿 Jack 嘅細佬身份，亦都即係嗰个鼎鼎大名喺伦敦呢无恶不作放浪形骸嘅 Ernest。嘅身份出现。咁但係我哋知道啦，西西里只係一个18岁嘅少女啦，咁所以对于风闻已久嘅一啲好似有啲坏嘅人呢，心存倾慕咗好耐㗎啦。见到呢个阿根能所扮嘅 Ernest 终于出现喺面前呢，即刻呢係一见倾心。那边厢呢，我哋记得阿 Jack 呢亦都要赶返去呢处理 Ernest 嘅名嘅事件啦，同埋呢佢就立定决心呢要解决咗呢一个細佬呢个问题啦，因为佢即将呢要认真地同阿关多林求婚，甚至乎结婚嘅话咧，就唔可以再有呢一个咁胡闹嘅细佬啊！一方面，阿根能咧就已经同阿西西利打得火热啦，咁阿 Jack 咧就出现啦，而且咧全身咧着住呢个重孝啊吓全黑嘅衫，大家见到佢嘅时候问佢咩事啊？你做咩咁哀伤咧吓？着住咁黑嘅衫咧，咁佢话好可惜，我个细佬咧即系呢个 Ernest 咧已经喺巴黎咧吓病死咗啦。大家就正系替佢伤感安慰佢嘅时候咧。呢、这个可爱嘅西西利就走咗出嚟啦，就系话咧啊，你翻嚟啦，你嘅细佬喺里边等紧你啊，咁样咁大家就觉得好惊讶啦。啱先话佢死咗，咁原来呢个细佬又再出现啦。咁当然就系佢嘅好朋友阿根能啦。呢一段咧，我哋会睇到王尔德嘅喜剧里边嗰种嘅错摸啦，同埋呢个胡闹嘅嗰个喜剧嘅特性。一时就系佢要扮伤心，咁但系点知见到佢朋友嘅时候，佢又要压抑住感情，因为由佢自己嘅大话而起。咁呢个 Ernest， 咁而且佢亦都睇通咗阿根能咧，系打佢呢一个18岁嘅被监护嘅呢个少女嘅主意，咁所以咧佢就百感交集，忍耐住啦。喺呢个时候咧，阿 Jack 咧就要放低呢啲事情先吓，佢要办一件正经事先，就系要揾呢个神父咧，再同佢进行呢个洗礼啊，并且帮佢改翻个姓名咧，叫做 Ernest 吓，因为呢个就系关多林喜欢佢嘅主要原因吓。 其实每一次咧睇呢一啲嘅喜闹剧咧，我都好感兴趣，就系究竟 呢一啲嘅錯摸或者巧合，最後究竟係點收科嘅咧？呢、這個絕對顯示到劇作家嘅功架。 係啊，你唔使擔心啦，佢咧就會有咁混亂，得咁混亂咁樣咧，搞到你頭昏腦脹，然之後先至一次過收科嘅。正喺呢一個時候咧，阿 Jack 又去領洗啦，阿根能咧亦都係喺屋裏邊休息嘅時候咧，關多林咧就嚟到西西利嘅屋企，就準備同阿 Jack 見面嘅，但係咧就只係見到西西利一個人，咁而兩個女仔咧，即係都好有教養嘅女性啦嚇，咁啊大家喺度傾偈嘅時候咧，點知傾傾下咧，互相地錯摸啦，以為自己喜歡咗同一個 Ernest 喎，咁我哋記得啦，關多林喜歡嘅其實係阿 Jack， 不過佢喺倫敦個名咧就叫 Ernest， 咁而 Cicely 咧啱啱先至墮入情網，喜歡嗰個咧就係阿 Jack 嘅虛構嘅細佬嚇，咁就係由即係喺倫敦嚟嘅阿根能咧所扮演嘅，咁所以其實佢哋中意緊唔同嘅人。咁但係呢，因為佢哋都有個名叫 Ernest， 而且係一個好迷人嘅名 Ernest 啦，大家就以為自己係鍾意咗同一個人啦，仲開始針鋒相對啦，一個呢就話佢之前同我求婚先㗎喎，關多林就話所以我有優先權，咁但係呢 Cicely 呢亦都不甘後人，即係雖然得18歲，但係佢就話咁好明顯呢，佢同你求婚之後呢轉咗心意啦，就喺呢個爭持不下嘅時候呢，突然間 Jack 同阿根廷都出現啦嚇，咁啊 Jack 出現時又當然好開心啦，關多林就你嚟就好啦，同佢親吻啦，咁啊好親熱咁樣，然後咧就話呢個就係我中意嘅 Ernest 啦，你唔使再爭啦。Cicely 又話唔係，其實我中意嘅係呢一個，冇人同你爭。咁佢哋言談之間咧，先至識破咗，原來咧阿根能同阿 Jack 咧都唔係真係叫 Ernest， 同埋成個 Ernest 虛構嘅故事咧都知道咗啦。咁兩個女仔都幾好笑噶，初初嘅第一個反應咧就係抱頭痛哭，就話親愛嘅關多。我林親愛嘅西西利，我哋都被人呃咗啦，我哋訂婚嘅都唔係叫 Ernest 啊。咁但係後來咧，佢哋入咗間房嗰度啦，等咗一陣，最後商量之後咧，都決定咧原諒呢兩個男生，因為佢哋答咗個好滿意嘅答案。阿 Jack 咧就話：我製造一個 Ernest 出嚟咧，都係希望我多啲可以去倫敦認識關多林你啫。咁而阿根能咧又話：我假扮 Ernest， 即係阿 Jack 嘅細佬，都係希望可以嚟到鄉郊認識阿西西利你啫。兩個都好滿意之後咧，冇事啦。咁啊，似乎大團圓就嚟嚟到咯。點知我哋當然唔可以唔記得Mrs. Bracknell 啦。咁啊，巴夫人咧又嚟到呢一間大宅嗰度咧，非常之熱鬧啊！就話唔得，你哋係唔可以結婚嘅。咁第一咧就係佢唔會同意Jack 同埋關多林嘅婚事啦，因為Jack 嘅出身始終都係一個火車站嘅手提包裏面，絕對唔入佢嘅法眼啊。但係咧喺同時咧，佢發現佢自己嘅兒生仔咧愛上咗呢一個可愛嘅少女西西利嘅時候咧，佢亦都無意中喺Jack 嘅有意無意嘅透露之中咧，知道呢一個西西利咧，原來係一個非常之豐厚嘅遺產嘅繼承人，好希望自己嘅兒生仔，即係好多債務嘅阿根能咧，可以娶到呢一個有錢又漂亮嘅西西利啦。咁呢個時候咧，就輪到阿 Jack 唔同意啦，就話我係佢嘅監護人，我話唔得就唔得。咁佢話：咁你到呢個女仔成年之後，你都要俾佢自由噶啦。佢係啊，但係我監護嘅年份咧係去到佢35岁嘅，咁喺当时英国35岁咧，都系一个几难等嘅年龄啦。咁但系阿根能话唔紧要，我会等你嘅。咁喺争持不下嘅时候咧，阿 Jack 话：除非啦，除非你俾我同关多林结婚，我就同意阿根能同埋西西利嘅婚事啦。咁但系呢个巴夫人咧就系一步不让，咁佢就话唔得，咁啊走啦。咁正喺佢要走嘅时候咧，佢遇到咧呢个神父，咁神父就提到咧，Cicely 之前都出现过嘅一个角色吓，佢有一个家庭教师叫做普丽神小姐。咁呢个普丽神小姐咧，巴夫人咧听到佢嘅名咧，即刻好震惊，问咗一番佢嘅背景咧，就同佢心目中谂嘅嗰个普丽神小姐咧好似。咁佢话你可唔可以即刻带佢嚟见我？佢就发现咧，原来西西利嘅呢个家庭教师咧，就曾经系为巴夫人咧嘅屋企打过工嘅。点解巴夫人对佢咁深刻印象？因为他是曾经在他照顾之下不见了个婴孩，然后一走了之的，所以巴夫人就说一定要找回他，然后就要他原原本本地讲出来。然后这个普丽神小姐无可奈何就说，其实当时他因为太沉迷看一本很厚很厚的小说，就将个婴孩摆在那个手提袋，而本小说反而就摆在婴儿车，最后婴儿车里面就得回本小说，那个手提袋就在维多利亚车站的衣帽 务间咧唔见咗啦。当喺呢个时候，身边听紧呢个故事嘅 Jack 咧，当然就会非常之有感觉啦，因为佢自己嘅身世就喺维多利亚车站衣帽间嘅一个手提袋里边咧，俾好心人执到噶。咁佢就即刻去个房嗰度咧，揾翻当日嗰个手提袋，就话系咪呢一个手提袋？聪明嘅观众你都估到，一定会系呢一个手提袋噶啦。咁里边嘅特征啊等等咧，普丽神小姐就话系啊。然后呢个 Jack 仲好搞笑咁样咧，就对住阿普丽神小姐就讲妈妈咁样吓。咁阿普丽神小姐就话唔系，我唔系妈妈，我系帮巴夫人屋企照顾呢个婴儿嘅啫。原来你咁大个啦，咁原来咧嗰、那个都唔系巴夫人嘅仔，系巴夫人嘅家姐嘅仔，亦都即系话咧系阿吉能妈妈嘅仔。换言之咧，阿吉能同阿杰克呢两对好兄弟咧系亲生嘅好兄弟啦。呢件事咧似乎到呢度咧，所有嘅嘢都迎刃而解啦。因为当阿 Jack 系巴夫人嘅儿生仔，即系自己人啦，咁佢嘅家世啦，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啦。咁而阿 Jack 同意嘅话咧，西西里亦都可以同阿吉能咧共偕连理啦。第时当然就继承咗好丰厚嘅遗产啦。咁成件事咧就非常之大团圆咁结局啦。再加埋一个更加嘅锦上添花咧，就系话好啦，而家我知道咗我系边个个仔啦。阿 Jack 就话我应该查翻我自己爸爸个名。咁通常咧一个仔咧改呢个姓名领洗嘅时候咧，应该跟爸爸个名先嘅。咁佢就话啊，可唔可以帮我查翻咁样吓？原来即系有一个军方嘅名册睇到咧，佢爸爸以前就系叫 Ernest 噶。咁呢个咧杰克咧就真系惊喜若狂啦。佢就话啊，当你一世人讲嘅所有嘅说话，原来全部都系真实嘅时候，系咁震撼嘅。咁因为咧佢本来嘅全部都系大话，佢唔系叫 Ernest 啦，佢唔系有个细佬啦，而家全部咧都成真，阿吉能就系佢嘅亲生细佬啦。咁佢就非常之惊喜嘅时候咧，喺身边睇紧嘅巴夫人咧就话：，哎呀，杰克，你系咪太过重视呢啲细节咧？系唔系叫 Ernest 有咩所谓咧？咁然后咧，杰克就讲咗全剧嘅最后呢句点题嘅说话啦。佢话唔系，我而家先知道一个人认真嘅重要。咁佢嘅意思就即系话佢系认真嘅重要，即、就、系、是、做 Ernest 嘅重要。我哋可以想象啦吓，喺原著里边咧，亦都系由呢一句嘅对白咧，完完整整咁样咧吓，将呢个剧名咧吓点题咗出嚟啦。 咁王尔德咧就话咧，其实呢个作品咧想带出嘅信息咧就系处理一切咧生活上嘅琐事咧就应该要认真，但系处理一啲正经事嘅时候咧就应该要一啲无聊嘅态度嚟去处理， 即系不妨琐碎。 系啦，冇错。咁而余光中亦都话咧，其实呢一个作品咧亦都冇所谓嘅主题或者系哲学，亦都冇话想要反映一啲乜嘢嘅社会现象嘅。其实系咪咧？ 我谂王尔德自己可能真系唔会谂住靠呢一个闹剧啦、喜剧啦，要去改变社会、反映咩社会噶？但系佢就系唔觉意咁样咧，就俾我哋睇到一个好有社会性嘅一个喜剧。呢、这个喜剧咧，其实呢种种类有人叫佢做情态喜剧啦 ，comedy of manners， 即系个个人咧都装模作样啊，好客气啊。咁但系实际上咧，高度压抑嘅生活，亦都有人认为系呢个维多利亚时期嘅英国嘅普遍中上流阶层咧嘅生活啦，咁所以人人都唔能够讲真话，人人都有一个真面压抑住嘅，咁就要戴住一啲假面去做人，就好似剧里边嘅人咁样，戴住一个虚构嘅 Ernest 咧，先至可以发挥到自己嘅真性情。咁所以我觉得呢出戏，尽管我哋睇嘅时候咧，觉得佢极尽无聊之艺术，将好多嘢咧吓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咁样咧笑话一餐，咁但系咧实际上咧，我觉得好似王尔德自己喺另一个访问里面佢曾经讲过啦，有人叫佢形容自己嘅戏剧系点嘅，咁佢咧就话我嘅戏剧咧系琐碎得十分精致，好似一个空想嘅水泡咁娇嫩，但系佢自有自己嘅一套道理嘅。咁我觉得呢个答案都好王尔德吓，即系充满住象征啊，同埋一个意象，就系好似一笃就散嘅一个水泡咁样。咁但系好精致嘅，即系喺《不可儿戏》里边好多嘅语言嘅艺术啊、错摸嘅情节啦、啊，都系结构得好精致嘅。咁但系咧，佢里边有一套自己嘅道理。呢、这个记者就再问啦：呢套道理系咩咧？咁、那个道理就系头先秋婷你所讲噶啦，就系、是、一切嘅琐事应 该认真，咁但系咧处理一切嘅正事咧，就应该带住琐碎嘅作风。我哋对于真同假啦，认真同埋虚伪咧，其实有一个相当辩证嘅人生或者系呢个体验。咁喺佢嘅戏剧里边咧，就会见到呢一种嘅情况。如果加埋王尔德自己嘅身世啦，即系佢最后因为一个风化案件而要被走到巴黎，咁然后再客死他乡啦。咁我哋都可以睇到佢对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嘅嗰种压抑嘅讽刺啦，同埋佢点样被呢个社会驱逐之后，佢嘅人生咧同佢嘅喜剧咧做咗一种点样好特殊嘅对话。 嗯，咁呢个不可儿戏咧，其实当年系1895年发表啦，距离而家今日咧就已经系有百几年嘅时间啦。咁当时啊，当然佢推出之后，我哋会见到即系反映到当年即系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嘅上流社会嘅生活啦。咁但系今日我哋再睇嘅时候，又可以有啲乜嘢得着或者反思咧？ 我觉得都多嘅，譬如我自己睇嘅时候，除咗笑之外咧，都会谂翻啊，而家嗰啲社交圈啊，或者系大家平时见人啊、见朋友啊、见亲戚啊嘅时候，嗰啲真心话吓，究竟又讲到几多咧？咁同埋检视翻你自己做人嘅时候吓，其实我哋有几时系戴住一个假嘅面具咧，还是系几时系会可以有自己嘅真性情咧？其次，我谂亦都会谂翻喜剧呢一个人类啦，即系话除咗令我哋笑之外，佢都系一个当我哋感到社会有一种压抑嘅时候嘅一种释放啦。咁有时系靠一啲喜剧家或者系喜剧演员、栋笃笑嘅演员帮我哋释放出嚟啦。咁所以我哋系好需要喜剧，同埋应该好感恩喺我哋嘅城市里边吓，社会里边咧有好多杰出嘅人，仲可以引我哋笑咧。其实我哋应该好感激佢哋嘅。 嗯，咁其实咧，关于即系不可儿戏咧，有啲人可能鸡蛋里边挑骨头咧，就话其实不可儿戏咧都唔系相对一个好完整嘅作品啦，因为喺呢个作品入边咧，佢冇处理到一个问题，就系关于阿吉能，其实佢都冇处理到佢自己 Ernest 嗰个名，点解西西利仲会愿意接受佢咧咁？ 嗯，我谂呢、這个如果你当阿杰克系主角嘅话咧，咁佢已经处理咗啦，因为佢阿爸真系叫 Ernest， 咁我终于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 所做到啦。阿吉能系配角就冇所谓啦吓。另一个我就觉得我自己认为啦吓，其实阿吉能可能真系会再去领洗吓，揾阿神父改一改个名，咁满足埋呢个意愿嘅。因为个剧里边亦都提到，当呢两个女仔咧都知道佢哋都愿意为佢哋中意 Ernest 呢个名咧而去重新领洗嘅时候咧，系感到狂喜嘅。所以阿吉能会再领洗。我觉得呢个机会都唔细嘅，咁我就唔觉得佢破坏咗呢个咁精美嘅善构剧啊！有人叫做吓，即系话佢所有嘅细节咧，其实都恰到好处地咧，令你好满足到各种吓错摸同埋最后嘅解谜嘅嗰种嘅乐趣咯。 嗯，有人就话咧，而家已经冇乜喜剧，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觉得生活压力大，想搵啲嘢笑下咧，不妨去搵呢一本《不可儿戏》嚟睇啊！咁因为咧，我觉得余光中佢嘅翻译咧，嗰种保留到阿王尔德佢嗰种语带相关嘅功架咧，系绝对值得大家攞嚟睇呢本书噶。 系啊，几好笑噶！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